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啱啱讲完嗰节就即係有一个小总结啦。其实大家都要需要知道，第一咩叫香港人，咩叫香港核心价值，第二就係香港以前嗰个社会结构系点，即係香港法制系凭啲乜嘢，以前香港工业又或者生意系边一类型嘅嘢。即係其实你会好睇到，就係97之后经过金融风暴，大陸是透過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將香港由本身一個重視發展輕工業的城市轉變為一個是金融業的樞紐。即當然你可以說啊，因為發展金融業大家才會有多些錢，或者大家多些投資這樣。問題就是說，你當你去到即係QE 之後，全世界都水浸，當然最水浸就是我們的祖國啦，係嘛，即係佢哋嘅祖國啦，係嘛。咁你當佢都紅色資金湧嚟香港嘅時候，一個咁細嘅鋪接受到咁多嘅資金，得一個結果，就係所有 commodity 貴囉，磚頭又貴，股票又貴，你可以變做 value 嘅嘢都會貴咗，甚至乎茶葉又貴，何老師話齋西牛國都貴過人嘅。咁你當你每一個人嗰個經濟命脈都係掌握喺大陸嘅手上嘅時候，你就睇到即其實他這20年只是做一個工作，就是令到你每一個人的生活就依靠在現在這個金融業主導的社會，然後就每一個人都要看著經濟好不好而吃飯。所以叫經濟好不好，不是他的行好不好，而是說股票升不升，地產升不升。於是他朝有日資爆，上一節講最後一樣嘢就係話，如果資爆嘅時候，大家點呢咁樣？即係當然，大家冇水晶球呢一刻唔知資爆等於即係可以點，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再抽離少少，就係將即係將自己離地少少。呢二十年過去經過嘢，究竟有邊一樣嘢係可以守得到，而有邊一樣嘢可以進攻得到？即係話，你如果覺得自己係一個帶領社運嘅人，邊一方面你可以去攞一啲戰線，即係新嘅領域翻嚟，真係可以同佢討價還價。有邊啲係冇辦法攞個新嘅戰線翻嚟，只係可以同佢負隅還抗。即係呢一節就係、是、即係想比較 focus 喺政治。 你講經濟咧，其實有一個比較少嘅視野咧，就係講緊你董建華其實有心斷香港嘅第一產業嘅。呢樣嘢都有關係喎，對依賴內地嘅嘢係咪先？即係將農業，香港97年仲有人做緊米嘅喎，係咪？第一，你係要將即係變咗農地，又係好似你咁講啦，商品化啦，係要比較左膠嘅論點啦。咁第二都係因為香港嘅食物、食水全部依賴即係內地，咁其實呢個依賴程度，當然亦都影響到香港係嗰、那個即係政治嘅議價能力啦，某程度上、 啊、 改變咗經濟結構啊嘛，係。咁所以而家亦都係因為朱海迪而家先咁辛苦啫嘛，係。如果你講復耕香港，香港鄉郊係咪先？即係喺如果唔係即係由董建華開始呢一種咁樣嘅取態嘅時候，喺對於香港嘅農業政策，係咪？點解香港唔可以有自己農業啫？係咪？咁即係呢啲好多嘅細節嘅嘢，其實都係即係見到咧。而家睇翻廿年嚟，其實嗰個脈絡咧，其實根本 day one 開始，我相信就算係鄧小平都好啦，係佢都係喺八九六四之後咧，都係有一個立下咗個心腸嘅，就係、是、一定要係搞掂你香港嘅，係因為你全世界佢都好似其實而家佢都講出口噶， 嗯 嚇、啊，但全世界都冇似一笪地方，竟然係香港，即係中華民人民共和國主權之下，係對共產黨咁懷有敵意嘅，係佢哋自己嘅心魔嚟噶嘛。因为当年八九六四 香港是有机会怼冧你共产党的嘛。 呢度呢度炒炒先是啊，点解呢个是心魔呢？你记唔记得呢中国队2002世界杯时呢，大家睇出去睇波呢，穿着住红色歌衫是唔会俾人踩台嘅。即係你係非常之香港人有嗰个民族意识，就係话我係中国人，所以我支持中国队，中国入到世界杯决赛就我哋应该係开心，我哋感觉光荣喎。你嗰时冇所谓叫本土派就去針對呢啲穿红色歌衫香港人喎。嗰样嘢係你哋嘅心魔嚟嘅，就其实香港从来喺盘古初开嘅时候係冇人去仇视大陆人㗎嘛。 我仲记得嗰陣時候仲未有賭波合法化，佢頭場對哥斯達突然間輸2-0，跟住去 你要記住四個字叫米路天奴域， 跟住中第二場對住巴西輸4-0，咁諗住對住對實力中間嘅土耳其應該會輸3-0啦，咁真係輸3-0，喂，如果唔係嗰陣時冇賭波合法化嘅話， 你快都打啦， 係咪先係嘛？跟住我記得五房榮最尾破碎嘅時候，原來中國被編入預備死亡之組入邊，土耳其同埋中國，土耳其同埋巴西都係四強分子嚟噶嘛，咁唔怪得你啦，係咪先？唔好講到咁遠，2002年啊，講2008年北京奧運嘅時候，喺條街度，即係大家睇住奧運開 幕典禮， 大家都係一副 開心嘅， 係 開心嘅， 至少個負面嘅感受。 係 我仲記得喺條街度，啲喺個士多街邊嘅士都唔係士多添啦，可能係一個凹出嚟嘅鋪位，有啲賣生果啊、報紙檔，擺架電視機喺度。啲阿伯同我一齊望住電視機，睇住即係中國女排對古巴定對美國，跟住話：哎呀，冇得抽啊！咁樣點算啊？咁樣係。嗰陣時2008年又跟住又世博又盛咧，都未出事噶。講到尾都係梁振英幾年出事啫嘛， 差唔多。即係如果有記性嘅朋友咧，其實係有人講過嘅，即係大概係2011年咧，李克強即係訪問香港嘅時候，即係喺香港大學發生嘅事係令到中國管理層。唔係管理層，嗰啲叫政治局，係最觸動咗神經嘅一樣嘢。即係點解我俾個咁嘅 caliber 嘅人馬來香港，你哋應該係完全 treasure 呢個機會啊？點解呢張凳又話唔撚坐得？點解你要踩佢台啫？即係嗰件事係令到中國嘅領導階層係頓時覺得香港係要用一個更加強硬嘅手法，所謂叫做而家講好興講一樣嘢，民心未回歸，而家佢就要用強大嘅武力去將你啲人回歸你嘅心態翻嚟啊嘛！ 而呢一班人嗰陣時候，甚撚至就係當日，喂，華東水災都唔知有份救濟過你嘅，吳家產。 係 你如果數翻香港唔撚愛國嘅歷史，你即係點樣數啊？你都未講。阿 Ringo 所講，你未喺漫山遍野帶住啲糧油，唔係青年新政啊，嗰糧油啊，係 帶啲棉被啊、舊棉衫 去。喂，我由我成長嘅年代開始講啦，1991年華東水災，喂，班演藝界啱啱喺度屌柒完你，喺跑馬地即係民主歌聲獻中華之後，即刻嚇，即係滔滔千里掩天地、啊。 掩天地、 啊。喂，華東水災同你籌款，一路有咩頭暈身興，個都捐錢俾你大陸希望工程啊，咩買只羊，你樂施會嗰啲咩計劃啊，咁樣係嚇我哋上大學嘅年代，仍然都係翻去內地交流團嚟睇，都係講教育嘅，睇學校嘅。 所以你話而家呢啲嘴臉啫， 度度都有笑啊，呼流嘅，係咪？最講到最近2008年四川大地震，香港人又捐咗幾多錢咧？我都有份落街筹，嗰时跟住郁文， 仲未嗰阵时，仲未政治正确， 嗰阵时未选到个位啊嘛， 佢冇收下脚，佢冇收下脚啊嘛， 立法会九月选举之前嘅事嚟噶，四月定五月啊嘛， 5月 系啊，喺街度啊，咩筹到喺街度一个礼拜筹咗成10多万人，即系跟住攞张支票去红十字会，系咪？喂，跟住见到你攞住四川大地震啲钱去做咩啊？点解啲高官唔系即系喺四川 啲金捞啊、啲 Peter Phillip 啊嗰啲啊，全部 买晒捞揸晒靓车啊！ 系啊， 系咪？喂，见住噶，唔好话我哋民心未回归，系我哋用一个非中国逻辑嘅嘢嘅视角，用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普世价值嘅视角去睇你中国系咁啦，睇变成你哋变成咁样样嘅啫，你值得去爱咩？啱啱先讲，今日先讲完，刘晓波， 惨啊！ 要睇一睇，系 喂，真系呕血！喂，佢而家系。而家消息出嚟是肝癌末期，咁你末期即系之前已经有咗好耐啦，即系之前你唔俾佢医，你唔俾佢医病嘅话，你咩即系等于同谋杀佢有乜分别啫？请问，喂，一个人好似当年就算王丹，即系嗰啲学运领袖，你咪问佢几年保外就医？我已经退到无可退嘅以前，你系共产党对付意见人士嘅逻辑，你咁唔妥佢，你话要杀一儆百。杀鸡儆猴都好，你咪照旧运佢几年，跟住送佢去外国咯。一个 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你可以谋杀到佢坐，问佢坐到最后一分钟嘅系。 是好可惜的，仲有另外一位就是高耀杰医生啦，大家知啦，即係艾滋病专门係協助中国嘅艾滋遗孤喎，佢都顶唔顺都要潜逃咗去美国。 几日即係几日岁八十几岁人。 係啊，好大年纪㗎啦。 注定要客死异乡㗎，但你都忍唔住走，客死异乡都好过继续留喺度。真係喂，正义藏在星宿背后，喂而家你有边一个国家係对呢个谋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呢个行为会可以大声咁样屌你中国老母啊？冇啦，都已经系咪？喂，就算奥巴马，我觉得最失望嗰个系奥巴马讲起呢件事，佢自己都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嚟噶，系同一个 category， 系你嘅，即系。 不过我哋环保人士讲佢啊大走数嘅，即刻就同啲华尔街就丢咗，即系啲人讲嗱，你带你入嚟开个啊秘密档案俾你睇，一睇完之后佢就跌咗落地啦，即系吓、啊，原来有咁多丢，咁多秘密嘅丢，美国承诺咗嘅，即系冇办法再。遵行佢所謂承諾嘅嘢咁樣咯，咁所以變咗後來即係咁以交數咯，但係都好過好多佢嘅前任㗎啦，咁講係咪？ 跟進翻啦，咁你覺得香港而家覺得自稱係所謂叫從事社運嘅人，有邊啲可以攻，邊啲可以守咧？ 你問我嘅話，就係、是、依一段時間入邊咧，我諗係 你唔係學鬱敏咁樣講韜光養晦啊嘛？ 唔係，我諗你其實 潛藏內斂， 一定要你去話俾香港人聽咧，就係要有啲嘢搞嘅，係即係以戰養戰，呢個係真嘅，同埋等待另一次中敗，我覺得。所以我覺得係其實你曾俊華一又講翻啦嚇，喂我啱啱 啊屌，前一又係你會見到前嗰排啲人又喺度點著。点着你同我， 阿木叫你去人力食饭，你去唔去？你都未答清，都未讲清楚。 我冇喺咪前讲啊，即系好坦白讲，阿木真系多谢你，系，但系去同唔去咧，我都系咪后交代啦，系。 喂，呢、這个 好卵样衰， 你唔好话支持边个，但系个民意系好清晰嘅。呢个民意反映到啲乜嘢？个民意就系呢样嘢。喂，大家讨价还价，你。去翻曾蔭權年代都好過留喺梁振英年代啊，係咪？呢個係一個係能夠解釋得到嘅一個民意嘅傾向嚟嘅，係。咁所以係呢個民意係冇進一步發酵嘅，即係我覺得你呢段時間，如果喺政制上面嚟講，會冇人再講2020、2022雙普選噶啦嘛。 嗯。 香港啲即係從政嘅社運人啊，民主 政政改講咩啫？ 冇係咯，冇個 政改呢事嚟啫。 冇讲重启政改呢几样嘢噶嘛，系咁，我觉得即系首先呢件事上边，系你喺嚟紧嘅选举，我唔系讲紧补选啊，系，但系补选都其实都可以搞初选嘅，即系讲紧19年嘅区议会选举，2020年嘅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点都要有一个 agenda， 你争取唔到或者你勾噏都好，你都要吹出嚟话俾香港人听，我有啲争取目标嘅，例如你至少你区议会选咁好，你唔俾我选特首，你俾我直选区议会主席好啩， 嗯， 啊我都叫做自即系地方民主自决啦，系咪先？系嘛？ 你一讲到呢个层面，就连港岛都封晒埋啦。而家就话争取嗰一亿啊嘛，每一区有一亿嘅拨款啊嘛，就唔使俾晒啲龙狮旗，唔系龙狮旗，咩啊？龙狮节啊，即系唔使 俾 晒 文仔嗰啲有 啊，冇错，嗰啲人攞晒啊嘛。 你俾个直选特区首长，你俾个直选区长都好啩，系咪先？咁都叫做即系实现咗普选啦，系咪？喂，呢啲我觉得呢一啲情况系需要嚟紧嘅选举上边系即系。反对派或者泛民的政团咧，系要有一个论述嘅，有一个讲法嘅，即系话香港人讲，我哋有啲嘢去要搞紧嘅，唔系我哋又跟住又准备。 即系就系我一年前嗰个重整你嘅民主纲领咯，你觉得想做啲乜？点做？几时做得到？你就唔好一味话俾我听，我想普选。而家政府唔肯同你搞政改，点样样普选？又冇得讲啊啲嘢。即系呢啲系第一个都唔系我讲，我系跟阿毛哥口水尾嘅。但系嗰时系2014年。但系冇人喺主流传媒提过泛民呢个光谱，所有嘅人系应该重整民主纲领，冇人讲过，个个都一味讲就要普选，要点点点屌。昌哥继续啊，听你讲。 唔系，而且喺其他或者我哋做一个要生活、要打工、要搵钱嘅香港人嚟讲，其实就系想办法喺自己岗位上面即系坚守嗰种。香港價值或者是對抗呢個強國邏輯嘅就係、是，即係當你面對緊你做老細，面對緊你中國嘅客仔嘅時候，或者當你打緊工無端端有個中國嘅強國嘅老細空幹，或者一個賣港嘅香港人用強國邏輯叫你做嘢嘅時候嘅人，你喺可唔可以即係 當然你可以強烈咁抵抗，但亦都可以柔性咁樣係去同佢打醬油，係即係忽悠佢㗎嘛，係咪先？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做緊㗎，你喺中資金融機構啊、建行、中銀打工嗰啲，咁反佔中叫你簽名嗰啲，咪禮手掃落垃圾桶囉，咪簽咗梁振英三個字俾返你囉，係咪？即係靠，尤其是專業嘅領域，醫生、律師、會計師，喂大佬，全部而家都係賺緊大陸錢㗎嘛，你有冇？有冇吉士系可以喺呢啲范畴入边都守得住咧？唔系，即系吓会计师又好，或者律师又好，你嚟呢个国企嚟香港上市得啦，我帮你做掂盘数佢啦，系咪先？定系调翻转头？喂，你咁样交唔到盘数，所以第日证监都查你嘅啫，你都上唔到市，你自己只身矮嘅啫。系你一个咩态度？其实就关系到你究竟系即系保存紧香港有几多分嘅元气。 即系同埋过几日就习近平落嚟香港啦，咁陆续你都会收到一啲信息，就系话其实有民主派光谱嘅人都可能应邀去同份即系同习近平会面啊，成嗰啲。即系我觉得大家你系需要有一个比较开放啲嘅思想睇呢件事。成个泛民嘅光谱，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嗰班人应该全部所谓叫坚决反对习近平同中国有任何来往？你觉得你可以咁样代表呢个光谱啊？定还是你 expect 呢个光谱有啲人？即系可能会做啲 dirty job 嘅，即系例如咩 dirty job 啦，即系讲得白啲啦，就系你会觉得佢可能同习近平可能有某程度上面嘅交流，因为而家讲紧就系民主党可能佢会可能俾信件吓，就系话俾人听就系喺香港呢个基本法实行咧走咗样变捻咗形吓，就系佢哋觉得有一个人架空咗习近平嘅，所以叫架空嘅意思就系话你根本唔能够如实反映香港民情俾所谓叫揸住权力嘅人。即系当然就系话呢啲嘢唔会系我哋每一个人心目中想见到嘅，即系有啲人觉得就系话，所以我哋团结系嘛，我哋一齐对呢个政权说不，呢个政权只会灭亡噶啦吓，嗰个系黄仁达。咁问题就系话，你唔可能 expect 全部人就一定系同你同一个心水、同一个路线去做呢啲嘢嘅。假设如果有啲人系用第二啲方式做，又或者比你更加温和嘅方式，就系话用第二啲方式，又或者第二啲系角度去 explore 呢个问题嘅。咁你要俾自己心目中係有一个判断，就係话佢哋可能做緊佢哋嘅嘢，佢哋未必係鬼嚟嘅。但係我要提醒你，如果你觉得所有唔用你方式争取民主，又或者突破每一个方面嘅人用唔同嘅方式做呢啲嘢嘅时候呢，你就变咗围炉，即係你完全睇唔到。 嗰个情况好简单，就係话如果我当然你问我嘅话，我梗係想嚟民主党见到习近平，问习近平我 吐口水， 我屌佢老母啦， 吐口水。 但係如果佢知道你会对住习近平屌佢老母嘅时候，咁你就唔会见到佢㗎嘛。 好似阿毛嗰啲冇请㗎嘛，係咪 阿毛嗰啲唔会去啦。 即係唔係啊，佢话想去啊。我记得我临嚟之前听新闻 嘅事几时知啊。 啱啱知。哎呀，唔係咪唔讲得。 但係即係我都觉得其实係可以，即係有啲 即係屌有啲人去做 dirty job， 你由佢做啦，即係你明唔明？你唔係佢嘅选民係 fine 冇问题㗎，你咪唔好选举支持佢囉。问题就係话有啲人觉得就係话喺而家呢个政治气候底下，喺呢个香港每一个工业都係操作喺共产党底下。即係我问你，而家香港最依赖嘅唔係旅游业，係零售。我即係如果係尼敦道啲鋪執撚晒佢，好似2003年好似沙士嗰時咁，你知唔知有幾多人失業啊？即係你話唔係，我哋一齊唔撚食飯唔撚飲水就同共產黨死撚過咁，係咪真係所有人都肯同你打仗先，先生？ 嗱，又係講返啲泄露國家機密啦，有啲好高層嘅香港嘅政界人士同國內關係好好嘅，我哋之前都有講過㗎啦，同阿天文台嘅高官都真係去講呢，民主派嗰次向张德江即系当面去煮六八九咧，系有用嘅。即系佢都 我记得边铺 梁生，即系嗰位佢仲系叫梁生就系样衰咯，真系冇人缘咯。 即系我觉得你可以要求，即系唔可以要求白鸽，系做一啲同佢角色有不嬲演绎开嘅角色，人哋做开玉女形象嘅时候，突然之间，你估即系佢真系胡彦芳咩？突然之间 tell me why 咩？系咪同你唱？唔会嘅。但系你可以喺嗰个角色形象上边可以将佢尝试推前一步，即系例如今次上次就话当面话梁振英，今次就话习总，我要求你判梁振英坐木炉之刑咁样，系你知唔知咩叫坐木炉啊？系 知 唔知我咩叫木炉？ 但我觉得你头先第一句讲得啱嘅，咁咪发白梁振英咯。 啊，即系土白嗰样，系啊，系啊。 即系我觉得嗰句，即系虽然我系好反对呢种做法，但系问题有人做，咁我系咪屌柒佢啊？ 咁个人有每一个人諗法唔同㗎嘛。即係我觉得大家心胸阔一啲，即係你容纳呢一种諗法，你就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即係一個固定嘅 agenda， 大家應該點樣做，每一個人 take up 邊個 position。 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先係香港真係需要嘅，所謂叫做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即係如果你每一樣嘢都睇成就係話你贊成我必定反對，你一定係鬼，所以我要搞撚咗你先，咁我一樣嘢會做得成嘅。即係當然大家由2011年，即係由我啱啱開始社運嘅時候，你大家睇到黃毓民嘅工業喺邊度，真係工業嚟㗎。你睇到每一樣嘢就係我哋揾唔同嘅人，揾同自己好似同一个光谱但系同自己路线唔同嘅人，屌实佢先。开头就系社民联分裂，然后人力分裂，而家系 如果你咁讲嘅话，应该白鸽公民党嗰啲见到习近平叫习总，我哋请阿郁文教共产党啊。 唔知即系，我觉得你有创意咪得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人俾一个机会你。去落梁振英面，咁你覺得你係把握又唔把握啊？你純粹就係話你話唔係，我譬如即係你唔好火師陳志全有啲咩做啊？咁又唔通對住習近平講，發白梁振佢唔會做呢啲嘢咯。問題就係話真係有人咁樣做嘅時候，你點睇呢件事呢？即係我覺得大家係目光放遠一啲嚇，即係當然呢兩節去講嘅嘢就當然係時間上面唔充裕，亦都冇可能講曬成個故仔出嚟。但是你一定要有啲嘢係從歷史嘅橫面，即係中面去講，即係由條 timeline 開始20年睇落嚟，你發生過啲乜嘢，你一定要有個脈絡連起佢。即係當你發覺如果你係有三個春代俾共產黨連住嘅時候，你點樣同佢鬥？你有啲嘢係真係要鬥智鬥力，就一定要 切除一個春代先。 你切得幾個？三個俾佢攞住嘅就係、是。 點解會有？你點會有三個春代？ 嗱，呢個好問題，呢個就係好問題啦。你有啲嘢你係唔知點解噶嘛？系嘛？即系唔系话你样嘢计算精准？我觉得票数一定系咁，所以边个一定啲票数有几多？唔系嗰样嘢嚟，嗰个系一个 dynamic 嚟嘅。即系当你知道呢个游戏唔系一定死力会赢得晒嘅时候，你必须要谂一啲方法，就系话。所以今朝我唔系话佢做一件咁嘅事，我只系你如果揾个墨水泼下佢，可能个持久性会耐啲。咁当然你 位啦都话， 哎得啦。即系我觉得你系需要用一啲斗智斗力嘅方法去将。即係呢個抗爭係令到大家都有空間有時間去做落去囉。即係非常之多謝今日兩位，但係臨尾補一句呢，就係大家記唔記得有一件事大家忘記咗嘅，就係、是、DQ4 呢係仲未有判決嘅。即係其實我收到個消息呢，就呢件事本來喺兩三個禮拜前已經完結咗㗎啦。但係點解呢件事到而家都未公開呢？其實就因為 DQ4 裏面有人真係 DQ 咗。而佢唔可以同一时间公布呢个消息，因为你唔可以话俾人听有啲人 DQ 咗，有啲人唔得，因为呢件事咧一定系帮七一呢个游行系做势嘅，所以成件事就押后七一之后先宣判。咁但系当然就系呢件事宣判咗之后，香港个情绪普遍系对呢件事有咩 reaction， 我唔知道。但系好坦白讲，嗰四个人系有心理准备，有人挂咗老衬。 所以七一一定要上街， 但系因为而家佢哋申请紧终止聆讯噶嘛，那个阶段都未判未过。 No， 呢四个人里边有人吓吓嘢， 咁一定系刘小丽啦， 唔知道真系唔知道， 我唔知道 真系唔知道， 但系呢四个人系一定系个判系有唔同嘅对待，即系唔系同一件事嚟嘅。DQ4 系有人瓜咗，有人冇瓜。所以 真系有好大冲击咯吓， 但唔得我真系唔知道，系啊系啊，真系好坦白， 睇下睇下佢点。 但你话而家呢个民情，你话系咪真系仲系因为一件咁嘅事，可能吹到十万人出嚟上街咧？我真系唔知道啊！你问我，即系我唔会咁我去咯，即系你要我报名啫嘛，你要我见人打个卡先，我唔即系冇问题。但系实际上就系话，你有冇办法可以喺呢个钟摆效应去到而家呢一个点，你可以令到香港人重新去关心政治，而系大家有一个好 focus 嘅一个短期嘅战场。因为你逢系几多人最即系几时最多人睇啲政治新闻啊？选举年啦，咁啱啱过咗15、16、17，特首都选交埋啦。咁你而家下一个选举系咩啊？你就真系老老实实。就是睇 DQ2 同埋 DQ， 即系 DQ4 系另外一件事啦。咁啊睇 DQ2 啦。点解而家选即系其实我有朋友喺选举事务处做嘢，即系佢哋收到个风系一定要等埋嗰单嘢完结咗先至 再有後續嘅行動，因為點解咧？ 細啦， 因為選舉事務處唔係一個恆常地四年都會 operate 嘅一個機器嚟嘅，因為佢有選舉先有 operate 噶嘛。係，咁你當然就係話大選同埋啲補選啦。咁點解佢而家係仲係拖住嗰班 term 嘅人，而係唔撚炒咧？就因為有原因咯，嚇。咁所以。放人上眼睇啦，咁我觉得有啲嘢可以做嘅，即係呼唤大家关心呢啲新聞，或者自己睇多啲嘅，大家可以盡自己嘅能力去 share 啊 ,comment 一下咁囉，咁但係实际上係我哋都要奉啊教主嘅宝训，韬光养晦，係咪昌哥？ 陈耀文， 陈耀文，陈耀文， 我哋積極進取喎，30就会借花生台一个小嘅部分呢，就係、是、71年七一第一次嘅擺街站喎、啊、咁如果大家想嚟 say a hi, 搵下李慧才啊，搵下我啊，搵下其他人呢，即係 chit-chat 下，无论係气候变化或者係政治或者大中华交呢，都无人欢迎啊， 七一见啊，七一见。 OK, 拜拜。 好，拜拜。拜拜。